第十七集，寻求援军。在海加尔山脚下，背水一战的暗夜精灵大军在克拉苏斯的指挥下，绝境中转守为攻，击退燃烧军团，为部队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暗夜精灵收复失地后安营扎寨，疲惫不堪的士兵和难民终于迎来了宝贵的休整。但拉文凯斯依然没有休息，正在召开会议商讨接下来的战术策略。星眼抢先发言： 简直不可忍受，大好的机会都被白白浪费了。 也许吧，星眼，但事情未必会像你说的那样。总而言之，事已至此，再追究这些也没有意义。 我们不该错失良机放虎归山，如果听从我的建议，我们早就一路畅通无阻地杀回苏拉玛城了。 我们的士兵们个个都很英勇，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会劳累虚弱，必须休息， 还要吃饭。 说的没错，先让士兵和难民们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再说。我们不如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还用说，当然是杀回新艾萨利，必须救出艾萨拉陛下。 拉文凯斯大人，我必须向您再度提及一件事，我知道您不想听，但这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你又要跟我提与矮人那些种族结盟的事吧？ 在当前的形势下，矮人、牛头人和其他种族都在各自为战，分别对抗着燃烧军团的入侵。如果不能拧成一股绳，你们幸存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但要是能摒弃成见，团结一心，就能在尽量减少死伤的情况下，把新艾萨利从敌人手中夺回来。 让牛头人进入新艾萨利，这真是太野蛮了。 哼，难道这些人宁可让恶魔进去？马法里奥，你说呢？ 唉，你不会明白的。 克拉苏斯大师，我们都很感激您献计献策，您在法术方面的造诣远在我们的族人之上，在如何施法的问题上，我们衷心愿意听从您的建议。至于别的事，恕我直言，您不是我们的一员，也看不清基本的事实。就算我头脑发热，跑去找牛头人和矮人求助，他们就会来帮忙吗？我们几方积怨已久，互不信任，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真来了，精灵战士就会和他们并肩作战吗？ 矮人们很有可能反过来对我们下手，他们生性贪婪，这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他们一定会抢走我们的财宝，然后逃回自己的老巢。 牛头人更是喜欢窝里斗，野蛮成性，有勇无谋，他们的内斗只会拖累我们，让恶魔更容易得手。 您都听见了吧，克拉苏斯大师，一旦结盟，不仅会导致战局大乱，甚至会带来毁灭。 就算不结盟，也难保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好心的法师，这个话题到此为止，请您不必再谈了。 请原谅，我逾越了。 克拉苏斯大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补给和后勤保障的事宜，无需法师在场，只要贴身保护我的伊利丹留下即可。您不妨带其他人去好好休息一下，等大军开拔时，还要劳烦你们。 好的，大人。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了，看来是在劫难逃，只有跟其他种族结盟才能确保胜利。 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我的族人从来都不会跟那些异族一起抗敌。 但他们不是欣然接受了考雷斯特拉兹的帮助吗？ 很少有人能拒绝巨龙的援手，罗宁大师。 这话没错，罗宁，我必须去找他们。 找谁？ 找我的，不是，当然是找巨龙来帮忙。 啊，您真要去找巨龙吗？他们可是向来独善其身的，你又怎么能做到？ 我自有办法，但首先我必须有快速的交通工具才行，夜刃豹的速度不够，我需要会飞的坐骑。 比如说龙吗？ 体型小一点也可以。 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林地，也许 也许我可以联络塞纳留斯，说不定他有办法。 嗯，那我们必须尽快上路，英哥队长很可能会来阻挠，甚至带队跟随，那样一来恐怕燃烧军团和暗夜精灵的大部队都要被卷进来了，我们得瞒着他们不让发现。 这么做真有必要吗？ 首先，就像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那样，龙族有力量力挽狂澜，其次我还有私事要处理，我要查明为什么那些巨龙沉默了这么久，这太不正常了，我必须要去弄个明白。 拉文凯斯领主打算在天黑时就命令大军继续上路，所以我们必须赶在被发现之前尽快远离这里。 那么我和布洛克斯呢？ 如果我们这位德鲁伊朋友真能找到坐骑，那么天黑之前大约就能回到这里。这段时间你跟布洛克斯要尽量别被拉文凯斯看到，以免他问起我们的行踪，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他未必会很生气，起码在你离开之后没有人再敢跟他对着干了。 哼，我不觉得这句话很幽默。我们出发吧，先骑着夜刃豹假装去难民区绕个弯，应该不会引起士兵们的注意，然后趁机往林地里跑，愿你的导师真愿意出手相助。 他会的。 依照克拉苏斯的安排，两人迅速离开。他们的出现确实引起了士兵们的怀疑与好奇，但既然他们不是要奔赴前线，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马法里奥对克拉苏斯的策略还是有些不放心，却也没有多问。他相信这位法师智慧过人，也知道他对龙类的了解要胜过他认识的任何人。有时候马法里奥甚至觉得克拉苏斯也像是一条巨龙，他肯定跟那些古老的生物共处过很长时间，否则怎么可能和他们如此亲密。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行进历程，两人终于走进了那片林地。此番再次到来已经不复先前那般舒适惬意。这片林地遭到了燃烧军团的玷污，要不是精灵守军最终反败为胜，这里早就保不住了。面对逐渐迫近的威胁，林地的活力丝毫不减，飞鸟依旧在枝头歌唱，而且马法里奥能够感应到那些大树也在散播着这两位闯入者进入的消息。随着克拉苏斯的靠近，树叶的摩挲声越来越响，整片林地仿佛都能察觉到他特殊的身份。当然马法里奥的到来受到了树木们的欢迎，他们清晰地感应出了他的气味以及塞纳留斯赐予他的祝福。可是马法里奥却丝毫没有感应到塞纳留斯。塞纳留斯事务繁忙，他肩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林地守护者们能够组织有效而系统的防御，以保护他们神圣的家园。 这片林地已经饱受折磨，我能感觉到残余的邪恶力量。 我也一样，克拉苏斯，不知塞纳留斯现在能否听到我的召唤。 唉，只能试试看了。马法里奥，就算失败我也不会责怪你，我可以乘夜刃豹上路，只是速度要慢得多。我是不是要留你一个人在这儿，这样方便一些？ 要是塞纳留斯决定现身的话，就算你在这里也没关系。 马法里奥找到了一片柔软的草丛坐下，克拉苏斯小心地推到旁边，生怕打扰到他。马法里奥闭上双眼，聚精会神。他先将意识延伸到树木上，继而蔓延到其他植物和一切生灵，打听半神最近有没有来过这里。要是塞纳留斯来过，他立即就能知道。然而这片林地中没有半神留下的任何线索，失望之下马法里奥只能另想办法。不幸的是，眼下要想尽快联系到塞纳留斯，就只能通过翡翠梦境了。这正是马法里奥最害怕的事。他长吁了一口气，静心凝神，试图让意识进入那个飘渺的界域。他无需彻底进入，只需接触边缘即可，然后用意识去接触塞纳留斯。可即便是这种若有若无的精神交流，也让他惶恐不安，只能硬着头皮面对。马法里奥开始感觉到灵魂渐渐离开身体，为了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他不愿再往前走，在半途停了下来。没想到这么做居然更费力气，但他原本就不准备长时间的在这种状态下停留。他在脑海中想象着塞纳留斯的模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联系他。忽然间身边有个声音打断了他的冥想。 麻烦里奥，有人。 马法里奥一下子回到了现实，几乎回不过神来，全身上下除了眼睛以外都不受控制。他刚一睁开眼，就看见一只地狱犬扑了过来。接着他听见一连串模糊不清的咒语，看着那只可怕的怪物变得干瘪而扭曲，很快就化成了一堆破碎的白骨残渣。克拉苏斯抓紧马法里奥的手臂，用惊人的力量把他拉了起来。不等他开口说话，树林里突然钻出了一群地狱犬，还有不少头上长角、面目狰狞的邪恶卫兵。粗略一数，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都至少要以一敌十。被拴在树上的两头夜刃豹则咆哮着想要挣脱绳索，却被绑得牢牢的。恶魔们根本没把那两头黑豹放在眼里，他们的目标只是法师和德鲁伊。克拉苏斯先在他们周围画出了一条无形的线，然后跟刚才一样又匆匆念了几句咒语，水晶尖刺突然从地下冒出，足有马法里奥那么高。三名邪能卫兵的身体瞬间被刺穿，一只地狱犬的口鼻被割断，大声哀鸣着。多亏克拉苏斯反应够快，为马法里奥争取到了思考对策的时间。恶魔们步步紧逼，马法里奥赶忙朝附近的几棵大树发出了求援的信号。叶片茂密的粗壮枝条向下弯折，勾住了四名恶魔，把他们提到空中，直至消失不见。马法里奥不知道那些恶魔遭遇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再也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其余的大树也纷纷伸展枝叶，瞅准时机给鲁莽冲锋的燃烧军团爪牙设下陷阱。一只地狱犬被绊倒，而另一只则毫无防范地被撞断了脖子。尽管如此，以地狱犬为主力的恶魔军队仍然像潮水般涌来，邪恶的战犬慢慢靠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两位受困法师的力量据为己有。马法里奥的战术非常奏效，但那些恶魔似乎更加惧怕克拉苏斯。这也不难解释，因为克拉苏斯法力更强，出手更迅速，更加残忍无情。这位看似病殃殃的法师早就不再是初次见面时的样子，虽然他仍旧疲态尽显，却不会再犹豫退缩。突然林中响起一声雷鸣，只见克拉苏斯捂住喉咙，一根闪光而细长的触角缠住了他的脖子，像套索般越缠越紧。随后克拉苏斯被拽倒，朝他召唤出来的那些尖刺移动过去。马法里奥鼓起勇气回头张望，看见了如阿克蒙德那般可怕的怪物，一位身躯庞大的骷髅骑士，头上顶着双脚，双目火光四射，正在用挥舞在手中的鞭子使劲拖着克拉苏斯。这个刚刚现身的恶魔比其他爪牙高出不少，看起来气势不凡，想必是敌人的头目。马法里奥抓起几片树叶朝那邪恶的鞭子掷去，树叶犹如刃片将鞭子割断。重获自由的克拉苏斯气喘吁吁的双膝跪在地上，忙不迭地想要解开仍然绕在颈部的半截套索。身后的恶魔头目向后跌了几步，总算站稳，他将鞭子收回，准备瞄准马法里奥出击。武器虽已断裂，但威力仍然不可小视。马法里奥被恶魔包围，眼见同伴也无力施救，料想这次肯定是凶多吉少。他跟克拉苏斯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些难缠的恶魔杀手，连他们的头目也亲自出动，他们孤立无援。加洛德影戈队长被蒙在鼓里，丝毫不知道他们已经远离了部队。罗宁和布洛克斯又料想他们会平安归来，这个时候还能有援军赶到吗？